记得真挚爱过，我记得深切痛过，我记得忍痛离开的那是我，不会好过 ，baby。你眼中闪烁难舍依依眼光，隐隐使我心痛，没法淡忘。你有否牵挂过我？你有否思念过我？你有否因我离开心里难过，不舍得我 baby。 我纵使相信愿心不仅至此，可惜不敌天意，实在是我不得已。其实我不忍告别你，其实我深深爱着你，无论那天多高，那海多深，我在走遍角落里，如像收起一个你，随时随地也与你于一起。活我思想中，在我心坎是你。你有否希冀见我？你会否心里有我？你有否坚决谁都不替代我？等我一个 baby， 我最终守信回归这路途上，感激牵我的手，路上伴你已足够。Yeah， 其实我不忍告别你，其实我深深爱着你，无论那天多高，那海多深，我在走遍角落里，如像收起一个你，随时随地有你与我一起。伴我思想中仍留在我心的你，其实我深深爱着你，无论那天多高，那海多深，我在走遍每个角落里，如像收起一个你，随时随地有你与我一起。活我思想中，仍能在我心的你。